安德华，我想问一下你咩叫提取物啊？ 嗱，是而家我讲俾你听。咁啊，其实提取物咧大致系分为三种嘅。咁啊，有最常听到嘅植物提取物啦，同埋仲有动物提取物，同埋呢一个中药嘅提取物嘅。咁啊，以而家嘅科技啦吓咁发达，咁啊，其实就可以透过化学嘅方法啦，咁啊提取同埋分离，咁啊将一啲植物嘅提取物里边咧某种或者多种嘅有效成分咧抽出嚟，咁啊成品将会系一啲嘅粉剂啦，又或者将佢压成片咧，咁就可以进食噶啦。 哦，咁即係好簡單啦，即係將1000個蘋果裏面嘅成分營養抽取咗出嚟之後再食，咁我呢就唔使真係要食1000個蘋果先至可以得到嗰種營養啦。 不知大家有冇试过揸车上山顶兜风？我以前喺香港岛做嘢，同同事夹分买咗个二手车，一得闲就揸住架车周围去兜风。最中意就系揸架车上山顶，上到山顶停低架车，望翻落去中环睇香港嘅夜景特色。有揸车上过山顶嘅朋友都知道，如果撞啱天气唔好，突然间大雾。你是没办法在山顶走回下去，大雾起上来可以前面两米的景物都看不到，除非你的车有安装雾灯，但是香港的车辆多数都没有装，我都不例外。记得有一次我和朋友揸车上山顶，上到去的时候明明天朗气清，上到山顶停下车，我哋就攞咗嗰啲预咗买好嘅汽水同零食出嚟，喺度睇夜景吹水。饮饱冇食醉之后，见时间都唔早，就准备揸翻个车落山。点知突然间翻起大雾，周围都白蒙蒙，乜嘢都睇唔到。于是我哋就谂住等啲雾散咗先至翻落山。点知等咗好耐，啲雾都仲未散。我朋友第二朝翻早要赶翻落山。佢唔理得咁多，上咗架车就谂住揸翻个车落山，点知一开车流灯，啲雾将啲光反射翻转头，全世界白色，乜都睇唔到，连条路喺边度都唔知。我见我朋友咁赶时间，人急自生，谂到个方法，就系我行喺架车嘅前面，佢就开住车头灯照住我，我行佢就行，我喺前面开路。咁就唔驚睇唔到條路啦。於是我坐言起行，走咗落車，喺架車前面嘅兩米距離，慢慢咁行返落山。原來大霧之下，你唔開車頭高燈好過開。我響前面可以睇到三米以外嘅景物，然後我就耷低個頭望住條路，一路向前行，都睇得好清楚，完全冇問題。咁樣我喺前面大路就可以行返落山啦。我向前面行咗一阵，发觉我朋友根本冇揸住架车跟住我，仲要将个车头灯开高灯，照到成条路光层层，搞到我乜都睇唔到。我拧转头望住架车，咦？点解唔见咗我朋友嘅？我返去架车度一睇，原来我朋友趴咗喺架车嘅司机位隔篱。唔怪得知我见佢唔到啦，我拉开车门见到佢，佢恶嗰个头望咗我一眼，我见佢面青口唇白，问佢咩事佢又唔肯讲，耷低个头死都唔肯起身，我冇晒个办法，只有等啲雾散晒先可以揸翻个车落山。我坐喺车头望住前面白蒙蒙嘅雾，隐隐约约好似有两个人企咗喺度咁。於是我行埋去想睇真啲，好快又消失咗。我心諗唔通我眼花，再等多半个钟头之后，终于等到啲雾开始散。我见条路可以睇得返，就叫我朋友开车。点知我见佢驚到係咁喺度震，再问佢咩事又唔肯讲， 我谷鬼气，拉开车门，将个朋友成个抽出嚟，拉开车尾门掟咗佢入去，由我揸翻个车落山。我行马几仙峡道翻落中环，落到中环，我将架车停埋一边，走去买咗支水，打开后座位车门，递支水俾我朋友。见到佢面色好咗好多，就问佢头先发生咩事。佢唞咗几啖大气，饮咗几啖水之后，就开始同我讲翻头先发生咩事啦。原来头先佢准备揸翻个车落山嘅时候，我朋友望住我背脊，开始慢慢跟住行嘅时候，佢见到喺我前面有两个人喺雾里边向住我行过嚟，但系我就好似完全见佢哋唔到咁。初初我朋友都唔觉得有咩问题，点知佢见到嗰两个人之中，其中一个系穿过我个身体，然后向住架车行埋嚟。佢见到嗰两个人目无表情咁，啲面色就非常惨白。再望清楚啲，原来佢哋系冇咗对脚噶，佢哋唔系行噶，系飘紧埋去我朋友度。我朋友吓到系咁响安叫我，但系个安就咁极都唔响，而嗰两个人就行到架车前面，企咗喺度望住佢，所以个朋友先至吓到佢趴咗喺度唔敢起身。唔怪得知佢惊到我系咁叫佢，佢都唔肯起身啦。讲完件事之后，我就揸车送咗佢翻屋企，跟住我就揸车翻到我屋企附近个停车场，泊好架车，准备翻上楼嘅时候，我听到后面有人讲咗声唔该晒，我即刻拧转头望，因为已经深夜，成个停车场得我一个人，边个同我讲唔该啊？我即时觉得个停车场静得好得人惊。我成身飙晒冷汗，我惊到走去楼梯就 lift 都唔搭就冲翻落楼。落咗一层，听到有人同我讲拜拜，出咗停车场就一支箭咁冲翻屋企。呢件事我每次谂翻起都惊，好彩之后我同个朋友乜嘢事都冇啫。 hello， 喂，好， 第三次啦 ，hello， 好啦，第，诶，跟住咧， 你好， 阿东哥，你好，好耐冇， 东哥好， 系啦，好多人冇听，好耐冇听你把声啦， 大家都挂住你啊， 系，你好，你好，唔系啊，啱啱听到你嗰啲嘢咧，我又醒起啲嘢咁样，我又想打嚟分享下， 系啦，有时就系咁嘅，你带出咗个话题咧，你又会令你，令你有啲回忆啊，系嘛， 冇错， 系啊，系啊， 就唔系涟漪。因为我哋啲唔系讲爱情嘅， 冇咁多灵异啊！ 你而家灵异节目讲爱情啊，真系吓亲人啊！ 系啦，喂，你有啲咩分享啊？ 喂，我想讲嗰一个呢、以前我做喺某商场做，咁啊有时同啲保安倾偈啊，倾就咁咧，佢嗰啲保安咧就喺嗰啲以前喺七层大厦嗰啲。做过保安啊，咁咧佢夜晚都要做，咁啊佢锁咗啲叫做咩啊，锁咗嗰啲 lift 之后咧，剩翻一架，咁你旧式嗰啲咪趟门嘅，咁咧正常夜晚就冇咩人用嘅，但系一用咧，佢哋就要得佢控制嗰架 lift 嘅， 即系 咁咧， 系喎，嗰啲要搵人揸 lift 噶， 系啊，咁咧跟住一有人用咧，嗰盏灯会着嘅，即系。八楼啊，几楼佢得八，得八层就有，七层有呢本啫。因为咧，咁佢咧就嗰日咧就，成即系成等啊，着晒啊。咁啊，咁有客，咁你都要上去噶啦，系咪啊？夜几夜都要上。咁啊，上到上面，开门冇人。闩埋门，跟住见到有个人企喺个。门啊，即系佢嗰个闸出面，跟住佢同佢讲：喂，你入唔入啊？咁样，跟住嗰人冇反应嘅，冇反应。跟住到落去六楼，又系同一个人， 又系企冻咗喺度， 系另外一个。 咪最惨嗰啲，你系要成度要开闸噶嘛？ 系啊， 有个细嘅玻璃窗见到嘅。 个玻璃窗，个玻璃窗系个玻璃窗见到，但系你都要你系见到少少啫嘛，见唔晒噶嘛？ 见晒啊！佢企正喺个门口。 佢企正喺嗰个窗仔嗰度啊？ 即系 at least 睇到半身啦。 企正嗰度啊？ 系。 哇！ 企正噶，佢系佢啲窗啱啱系睇到个人头。 嗯。 跟住落去，五楼又系佢 吓， 系跑楼梯都冇咁快啊， 冇可能啊， 冇咁快。 你啲工厂大好鬼高楼底噶嘛， 都未系去到四楼又系佢，跟住如此类推一落到去，跟住嗰条友已经惊啦，因为落到地下嗰一层都系佢喺个门口出面。咁你话佢开唔开门口嘅话？ 哇！呢下先，呢下先就即系先交战喎、 啊，人神交 战 真 系。跟住佢就真系开门冲咗出去， 唔理啦。总之耷低个头， 系啦、啊，跟住就冇翻入个大厦度啦。 直情唔做啊？ 唔捞。 佢话佢冇做啦，佢咗第二间做。 咪最惨嗰啲啲嗰啲 lift 咧，你一用咧，你嗱佢可以开 octo 嘅，但系咧你如果开 octo 咧，又惊啲契弟咧将部 lift 升咗上去，唔闩翻道门就道门， 系啊 ，lift 唔落翻嚟噶嘛， 系啊， 嗰道门唔系自动噶嘛， 系啦，佢旧式嗰啲就系因为咁嘅原因要请个人嚟揿啊嘛， 系咯，佢一定要你一定要个人喺度噶嘛，唔系佢真系将部 lift 升咗上去，佢唔闩翻道门咁啊，人哋冇得用噶嘛， 系， 所以一定要有人揸 lift 噶嘛， 有揸 lift 人， 哇佢。佢每一层都见到佢，喂，即系去到最低嗰度，真系唔知道开唔开好噶、哦。 系啊，佢同我讲就，我都觉得心寒。你仲要系旧式嗰啲，有啲窗仔嗰啲咧。 喂，嗰个窗咁大过到啦，即系咁大一部、啊、大嗰部大嗰部手机嘅，大过部依家嗰啲大手机咁嘅，有个窗仔。 大过佢好似平板咁大个噶。 有冇咁大个啊？ 有噶，咪有啲铁丝网嗰啲咧，夹住块玻璃噶嘛。 有 大块噶， 有啲大，有啲细咯。 咪就系佢嗰啲趟门，唔系我哋嗰啲，佢哋嗰啲好似百叶帘咁嗰啲噶。佢哋嗰啲系两只门嗰只趟噶。 佢唔系揽闸咩？佢唔系嗰啲，唔系嗰啲一接一接嗰啲嘛。 唔系嗰只，唔系嗰只。 佢哦，上下。上下 唔系上下，系就咁烫噶咋？ 即系一咁啊，拉埋嚟，好啲好旧嗰啲铁闸咁啊，好似啲铁闸 系啊。里面嗰个就系铁闸，出边嗰啲嗰个就系烫闸。 唔系咁样上下咩？ 唔系，你嗰只已经系 four lift 嚟啊，佢嗰个客 lift。 哦，咁样点啊？点啊？ 即系咁样 拉噶嘛，系咯？ 铁闸嗰啲啦，跟 拉 噶 嘛， 跟拉完之后出边仲有一只，仲有一只门噶嘛。 系咯， 两个闸门啊嘛， 系啊， 哇！ 里面嗰个系铁闸， 系 出面嗰个系趟门， 即系推出去噶嘛？ 唔系推噶， 都系 趟噶，都系趟噶。 哇！ 即系都系好似接嗰只门咯。 真系吓鬼死喎，大佬！ 系啊， 唔使自 出。我听完我都心寒啊！ 喂，最攞命，你层层都见到佢，有冇搞错？大佬跑咁快啊！ 很嗌损失，跑唔到咁快、啊。 佢第二层去到第二，佢话佢落一层之后，问佢入唔入？ 系咯， 佢冇反应，因为佢头耷耷嘅，咁一路落到底都系佢，佢连去到支楼都系佢。 哇！喂，大佬，嗰啲工厂楼底廿几卅尺噶嘛？咁你谂下，嗰堂楼梯都跑到你只只咁啦，有乜可能追一层？ 冇可能跑噶， 玩一层得，层层玩你真系好攰啊，真冇可能。 你尤其是系 lift 同埋走火楼梯 系 好远噶，如果系 咪咯，都唔同步。 旧式嗰啲， 如果系通常嗰啲都系一层嘅中间噶嘛。 个 lift 喺个层数嘅中间， 系啊， 嗰个走火梯系头尾， 系 你仲要咧？你我当你可以跑到落楼下嗰层，但系你跑去个 lift 嗰度。如果你做得工厂大厦都唔细啊！ 一系入边咧就整鬼你，即系有对孖生嘅，就系咁啊！你整 孖生都唔可以咁玩法 噶嘛？但系 做咩无端端玩 你？你要四五包台先得啊！ 即系冇事，神思不行啊！真系。 喂，你好耐冇打过上嚟喎，仲有啲咩？ 再讲得 个，仲有一个话点样讲开 lift 啦？讲一个以前旧式浸泉嗰啲 lift 咧， 你嗰時有睇咁啊睇真啲咧，咪有啲僆仔喺度玩 lift 嘅， 係 咪拱開即係專登燙開只門， 嗯， 跟住有個有誒、有誒、有個 lift 槽噶嘛， 係啊， 記唔記得啊？ 係， 嗯， 咁咧誒有單嘢咧係誒我啲同學講翻俾我聽， 嗯， 咁咧有佢話佢住佢以前住喺嗰啲地方咧。咁啊，成日同啲即系同层啲细路玩嘛。 嗯。 咁咧，咪喺 lift 嗰度咧，佢趁佢升紧上去嘅时候咧，烫开嗰只门，咁就跳出去。 系。 咁咧，其实系好危险噶嘛，你知啊，佢又佢会自己生翻噶嘛门。 嗯。 如果你跳唔到出去，会夹脚噶嘛。 系。 咁嗱，其实我唔系讲呢啲啊，咁我想讲个故事咧，就系讲话佢个嗰个同诶嗰、个同学同佢讲咧，就话有一天呢他有个朋友不见了， 嗯， 是很突然的， 嗯， 那呢我那么家人找了很多年， 嗯， 找不到， 嗯， 跟着他有一天那么就是怎么说呢，好夜有没有回家， 嗯， 回了家出来， 嗯， 出来之后呢这门关了， 嗯， 跟住再开 lift， 即系再开门。 嗯， 佢隔 lift 咧，即系开门嘅时候咧，佢就系见到 lift 槽。 嗯， 嗱，听到 lift 槽有声。 系。 咁啊，听到唔知咩声啦，佢好想隔个头望睇。 嗯。 佢唔系住得好高嘅啫，三四楼高嘅。 嗯。 啊，点解有啲声嘅？即系好似有人嗌啊嘛。 嗯。 咁啊，佢冇啦，冇睇嘅，即系惊跌，自己跌咗落去啊！ 系 咁啊，隔咗几日，夜晚翻屋企又系咁。你好少可隔 lift 走咗之后咧，会自己开门， 嗯、 见到 lift 嘈噶嘛？ 嗯， 跟住又听到，又打开门，今次听得好清楚。 嗯， 系系救命声。 嗯， 系求救声。 系啊，系啦，求救声。跟住佢自己同佢妈去倾，佢话点有啲咁嘅嘢，就个人跌咗落啲槽啊。 系。 跟住佢阿妈话，会唔会系即系佢喺度讲啊？会唔会系啲僆仔即系喺度玩咧？好耐，即系以前喺寿明啲僆仔好中意癫，好癫噶嘛玩得。 嗯。 会唔会有人跌咗落去啊？咁要走去报警啦、啊。 然后呢 跟住系啊，跟住话喺个底嗰度见到有啲唔知白骨定乜鬼嘢。 哇！ 系啊， 即系嗰啲lift槽嗰度弹弓嗰度见到有啲白骨， 底嗰度有啲白骨。 嗯， 系啊。 但系知唔知嗰？但系嗰阵时你哋会唔会因为 系啲细路仔嘅白骨喎，唔系大人咯？ 但系 喂奇怪喎、啊，啲整lift嗰啲发现唔到。 同埋就系嗰阵时，你每家每户都好亲近噶嘛，冇理由少咗个小朋友冇人知噶。 咁你喺度度玩？ 知噶，知噶。 但 系佢哋话搵唔到啊，话搵唔到啊，搵唔到个细路啊。 嗯， 咁即系 系啊，佢话个 lift 咧，其实好多个街坊都话个 lift 咧系无啦啦会开门， 嗯、 开门咧佢系系里面冇 lift 嘅，但系开门咧系个 lift 槽嚟嘅。 即系嗰唔系嗰部 lift 未到，你净系见到个 wire 嘅啫。 系啊。 系 见到个 lift 笼 lift 笼， 佢话试过好多次，争啲有人跌咗落去。 嗯，哇，真系，喂，你仲有冇先？我哋差唔多时间去广告， 我哋可以投一投先。 下次先啦，咁样。 下次，下次定下次啊？ 下次 定再下次，睇下你有咩 topic 啦。 喂，下次我哋揾个地方，我嗱，你又唔鬼惊个镜头，我拍我俾你背住我讲嘢，即系声音经过处理啊嗰啲咧， 即系受害者嗰啲 啦，啲受害者嗰啲啊，系嘛，俾啲同志吓， 东咩网嗰啲啊， 系啦，我话用东咩网嗰啲嘅形式拍， 就系望影住你个样， 即系你啊望住我嘅啫，我啊望住个 mon， 望住个 cam， 好 嘛， 好， 喂，多谢你电话 吓，唔使按发重演嗰啲就得噶啦， 嗰啲唔方便嘅，我谂你都再遇多一次痛苦系咪？ 系， 咁我哋去讲。广告之外，多谢你电话啦， 拜 拜，好，拜拜， 好，唞一唞先，第四次再见。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